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听一。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皂皂的故事。 对。 哎，其实我一开始想这个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们是说的这个肥皂呢还是什么的故事？ 肥皂。也对，肥皂也是香皂，也是皂皂的一种。 对， 肥皂香皂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了解到的，但是你现在有使用这两种东西吗？在生活当中？ 是有使用的，但是我一般使用的都是那种 你用什么？ 我会经常比较使用多的一点是那个比如像那种洗衣服的那种。 洗衣皂， 对，没错，就是像对这样子的，比如说这种雕牌的这种的，对对， 就类似这种的洗衣皂， 对，其他的就不会了。比如像洗手的话，我会用洗手液， 洗手液， 对， 洗澡呢？ 洗澡就是用沐浴露， 沐浴露，嗯、 对，是这样的。 那看来，我觉得一梦的这个经历应该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于皂皂的了解程度。那么今天呢，可能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给您种草一些新的想法。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洗护用品也有一个另类的选项，不能叫另类，现在貌似有点小众，但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就是皂皂。 对，没错，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哎，他也叫皂皂。对，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皂皂，叫陈静，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皂皂。 皂皂，然后他的本名是叫 陈静，他被称为皂皂女王。 对，皂皂女王。 但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会给大家好好揭秘一下我们皂皂女王的故事和经历，同时也会引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皂皂的故事。 是的，没错。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今天呢，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是什么嘞？就是我们这个60元的平价粉底也能代替400元的人气大牌吗？哎，实测今天要给大家也是种草一款平价的粉底液。 你这么说，那就肯定效果有一拼了，对不对？ 还是不错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粉底液呢，我们来看一下图片。那这个图片呢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右边的这个是露华浓，哎，这款粉底液。那这款粉底液呢是超持久清透粉底液，参考价格呢是65块钱，而左边的这个跟它对比起来的呢是雅诗兰黛的 DW 持妆粉底液，参考价格呢是390块钱， 差了好几倍啊。 是差了好几倍。哎，那他们的这个效果到底哪个会比较好呢？贵价的这个粉底液和它有没有一个平替的 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今天呢，一梦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一款。 嗯、 那这个露华浓呢，大家呢也经常会挂在这个嘴边。我们说的这个，它是长于这个居于各大粉底液调查问卷的 top 位置的。 就说明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 没错，除了受欢迎之外呢，它的定位也非常的接近，主打的都是持久而且遮瑕。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它们，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的持妆粉底液，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雅诗兰黛的这瓶主打的是持久。那官方呢也宣称它有长效持久15个小时、控油、高遮瑕力的产品的特点。那妆效呢也是清透的哑光肌。所以就是很多的网评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呢，就是啊油皮的亲妈呀，然后呢不脱妆。而且还有这种负面的一点点的评论，比如说有的说是不太好推开呀，还有是这个是比较适合亚洲人，需要快速上妆，不然会干掉。 那实际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哦，这个我们说的是雅诗兰黛， 嗯、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露华浓的24小时超持久清透粉底液。那这款呢，从名字看，我们说了这个是超持久清透的底妆效果。那官方呢也说了，这款粉底液呢贴合度是非常的好的，也有完全就是不输大牌的遮瑕力。很多网友就评出了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比如说完爆大牌。不浮粉，不晕妆，而且呢流动性比较强，色号多，区分肤色。嗯，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说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啊， 应该就是特别好涂开。 是的，我们这个上面 DW 呢是雅诗兰黛的那款粉底液，然后呢这个左边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露华浓的这款粉底液。 嗯， 它的质地呢都是流动性比较好的，而且推开以后呢非常的均匀，没有粉体的这种颗粒感，都是均匀分布在这个液体当中。那两款粉底液的细腻度呢和乳化工艺都还是不错的，延展力呢也很好，不会遇到就是像这种不好涂啊脸上结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肤质感呢是由这个粉底液的配方和工艺决定的，那两款呢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它就从它的这个清爽度和这个润滑度两个维度来去评测，那这两个维度去评测的这个结果呢也是相近的。 所以说你花了很少的价钱，但是你却可以选到一款有跟这些大牌一样效果的产品。 是的， 所以说是性价比极其高的一个， 没错， 一个遮瑕液。 哎，是的，是不是遮瑕液，是粉底液， 说成遮瑕，它有遮瑕的功能。 是的，没错，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它的持久度也是非常高的。 嗯， 大概可以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就是不涂散粉，不补妆，也不用吸油纸，持久度就会很好。 哇，真的是一天的这个妆容就靠这一支粉底液就给撑下来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有必要再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成分。 嗯， 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平价的粉底液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哎，会不会这个粉底液太便宜，质量不敢保证啊，评价会有点伤皮呀、啊、不敢买，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 但是通过这个上面的这个肤感测试呢，我觉得大家肯定不难发现，就是这个露华浓所用的这个成分和雅诗兰黛它的这个使用的成分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甚至骨架的这个成分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推荐的露华浓并没有那些不安全低安全的成分，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嗯， 听完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啊、 嗯、 那这个贵的产品为什么那么贵啊？都一样，你、这个、 牌子的问题吧。 你这个牌子卖了这个价格大概有3-4倍，有吗？4-5倍、 嗯、对， 差不多300多那款式、 嗯就是、 对吧，这才60多。 对对对、啊、小麦400块，而露华浓连100块也不到。 对啊，这将近4倍以上的差价到底来自于何处？ 嗯， 不管怎么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能力选择吧。 嗯，是的。那么所以说，如果你在外面或者是参加 party 的时间呢，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话呢，那 DW 确实是会略出色一些，因为我们这个雅诗兰黛它的持久度可能没有这个露华浓的那么的好，但是论待机时间呢，还是露华浓更胜一筹。 待机时间是什么？解释一下。 就是持久度。 嗨，用了这么专业一词，说白了就是持久度。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然了，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自己能承受的这个范围内， 对价格的范围内， 对价格范围内来选择不同的产品。 嗯。 不过今天这款也是推荐，可以推荐给很多的大学生啊，一些学生们、学生党这样子的。 对， 好，那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就是100块以内的美白产品靠谱吗？哎，我们都说这个夏天，没错，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哎呀，防晒、美白，这是 保湿， 对保。 补水 保湿就还好了，因为其实夏天的话， 上期聊修复的时候主要聊的就是补水， 对补水、对补水，然后这个还有刚才说的两点，其实这两点，其实这三点吧，是我们夏天经常会说的说到的一个话题。 对， 确实是非常就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那说到这个美白呀，很多姑娘就更加的关心了，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很容易晒黑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美白的产品啊，千千万，就很多，包括它的成分呀、啊，也是，也都是差不多的，也有不一样的啊。那今天一梦就要跟大家说一些平价一点的，哎，这个美白产品。那之前我们说了这个 The Ordinary， 就是简称 TO 的这个抗皱系列。那今天我们就说一下 TO 的美白产品，因为就是这两类在 TO 的这个产品很多，所以我们挑选其中的几个来说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说一下这一款，哎，这个颜色有一点冲突，哎，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款。 看起来白白的一片、 哎、 产品跟这个底色有点相近， 是有一点点相近。它的这个价格呢是这个是30毫升，然后是9.8美元， 9.8美元，大概 60多块钱， 70块钱左右， 不会就是超过我们的这个， 反正应该是不过百吧。如果通过就是如果买过来的话， 其实这款产品呢，很多人也是很多人呢也不会很陌生。然后呢，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的，功能呢也是有这个万金油，效果又经过多方的验证，效果又好，然后价格又很亲民。很多人都会很喜欢，而这个 TO 呢又只加到了10%，这个10%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图片突然间就没了， 看一下。 你读一下吧，我这边有点远。 这个是烟酰胺吧，应该是，然后 加锌， 对， 这是两种美白产品， 对，要 美白功效的 这个 含的 东西含量、然后这个要知道，一般产品都加到5%已经是高浓度的了，它已经加到了10%， 就是超高浓度。 对，和其他的品牌比起来呢，这个肤感呢其实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但是很多人用这个10来支的 TO 精华里面，应该也算是很不错的了。保湿确实是可能不太有，质地呢比较水，不过就是很好推开， 就是一个纯美白的产品，它不太保湿。 对对 对， 是一个纯美白的一个。我们再来看一款，这一款呢，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这款呢是咖啡因加 EGCG， 5%的含量。 对，5%的含量，它的价格呢是30毫升，是10美元， 10美元， 100块吧？ 不到100， 不到100块，也是不到100块，就80块钱那样子吧，人民币 60-70块钱，70-80块钱，看汇率了啊。 对，那咖啡因这个其实一开始很多人都没有买，是因为很多的妹子就说了，网上流传这个是快速消肿，非常神奇，于是呢很多人就买了，但其实它是有一个美白的效果的。 美白效果， 对 对，我觉得这款产品的产品就是它主要的这个美白的这个含的物质好像跟上一个推荐产品不太一样。 而这个抗自由基对于很多皮肤过程都很有帮助，比如防晒啊、美白啊、抗老啊，还有和这个自由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肤感上呢其实也还是可以的，略带一点啫喱感的淡黄色液体，没有味道，而且非常好推开。好，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看一下这一款。这一款呢是白藜芦醇加3%的阿威酸。 两个都是3%的含量，虽然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是 什么， 是有点陌生。 对，但相信可能它就是一种有美白效果的产品。 是，所以说你们不用给大家说太多，也大家能猜到，就是肤感上很多同学呢不会很喜欢，而且在很多使用过程中呢会有一点明显的发热，好在只有一小会儿。不过相对于上一篇，就是我们提到，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一些美白产品嘛，也是因为我不记得你 咱们应该是上上期做过一次 TO 他们家的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的肤感是稍微好一点的，不过也就是一点点，就是咱们就很公平的说啊， 就是反正美白的产品敷起来都不是那么的舒服， 对，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对，就是因为它是纯，就是纯美白。 明白了，就是很多产品我们现在它的功能是比较混合的， 对， 比如说保湿加美白、修复加美白、去皱加美白等等，那这个时候可能一个纯美白的产品其实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有一定的感觉上面的不舒服， 会有一定的不太舒服的、所以大家还是自己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去选择这些产品， 就是有的产品可能有效果但未必适合你。 对， 而且我觉得美白产品有一个特点，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聊到过，就是你光用一支这一小瓶比如30毫升用完了、可能你没觉得有什么变化，然后你可能真的要持续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某一刻你的朋友人才你身边的朋友才意识到，哎，你最近的肤色变白了。 是的， 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没错，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的前两条就给大家种草了，第一条是给大家种草了一个是露华浓的粉底液，然后第二条呢给大家种草了三款吧这个美白产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首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肤质，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钱包， 对， 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产品。 是，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您想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各位网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嗯，是的，好，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哈。我们再来说我们潮流风向标的一条是，哎，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经常被忽视的护理重灾区？ 护理重灾区指的是哪些地方？是脸部护理的重灾区。 其实这个重灾区啊，我们分很多，比如说我们身体算吧， 对，身体也有，比如说 身体也算啊。 对， 然后 我刚才说膝盖，因为很多人从来不护理自己的膝盖。 就比如说，对女生嘛，大冬天光着腿。 嗯， 对，要么就是穿的很少，对，所以对身体好不好，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护理层面了，这是找让自己为了美丽找动的层面了。 对，其实天一说的很对啊，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身体护理基础篇啊，就我们身体和脸是一样的，最基础的护理呢，还是经典三部曲。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到清洁。 清洁， 哎， 就洗干净了，这样我们才好去护理我们的肌肤哈。 是啊，你想想，这个清洁是很关键的，不是吗？ 非常关键， 对，比如洗澡，爱干净这些的， 洗澡洗脚，然后没有然后了，基本就是这是我们日常做的清洁活动，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说，那咱们经常也都说了，这个懒人专场呢是很多这个对清洁并不是很注意的。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皂皂的这个故事也是关于清洁的，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肥皂不就是属于我们清洁产品的其中一个吗？ 对， 是吧？ 肥皂、香皂这两个用途不太一样，肥皂更多用来洗衣服。 肥皂和香皂， 对， 不好意思， 香皂用来我们可能会洗手啊、洗脸，包括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是的，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清洁之后，我们就来说保湿了。其实不管是脸蛋还是身体，保湿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皮肤紧绷绷呢，干痒起皮，既难受呢，又影响美观。更重要的是，这个皮肤缺水呢，还会导致皮肤屏障薄弱，角质层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从而引起各种皮肤疾病， 听着还挺吓人的。 是的，所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呢，一定要适当的调整。冬天呢要滋润一些，夏天呢要清爽一些。嗯， 对，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比较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 是的，然后第三部曲呢就是防晒了。那防晒的必要性呢，我觉得我们 节目中无数次提到， 每一期节目应该都会提到。其实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还是春天还是秋天，我们都是要进行这个防晒的。 只要你出门别忘了要防晒。 没错，就是防晒肯定是必备的，不管你怎么选就是一定要防晒。 嗯， 另外呢就是物理防晒，特别懒又不怕热的这个长衣长裤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我今天就穿了个长衣长袖， 是的，没错。那遮阳伞呢和这个防晒区域也是有限的，腰部以下还是要靠防晒霜来帮忙的。 对， 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篇啊，这个进阶篇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美白了。 美白， 对，不管是哎，男生是不是不太注重美白这一环节呀、啊？ 男生啊好像比较少吧， 好像比较少是吗？ 对，虽然我也想让自己白白的、但是你让我专门去这个为了变白这件事去做一些功课，我觉得我比较懒， 是吧？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皂皂、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自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定期的去角质呢？肌肤是否有点太干燥？最重要的是防晒有没有做好？ 你是说我自己吗？ 对对对，没错。 会有定期去检查，因为现在都有很多专业的设备，是可以测到你的皮下组织的水分含量的 啊、 对，因为我们会看到晒完以后，最重要的是你的真皮层，很多的部分已经受损了，它是不连续的。如果你在这个电子设备的帮助下，第二个呢，缺水的状况也会很明显。缺水最明显的表现其实不只是爆皮，其实反而是狂出油。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我曾经咱们有一次节目在做检测的时候，我就是属于那种，哎，我说我怎么可能是干皮，我这脸成天出油啊，人家就说你是缺水缺的。 对，确实是缺水缺的。就是如果你太缺水，因为它缺水的表现会不一样。 对， 所以会呈现这两种状态。如果你以上都做好了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如果当然你舍得花钱的话，就是像这个美白精华效果当然是最好的了。当然了，也可以像一梦像第二条里面推荐给大家的 FTO 他们家的一些专门的美白产 品， 大家也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帮助抑制我们的黑色素，见效呢虽然是有一点点慢了，但是贵在坚持。 对，只要想变漂亮，你要偷懒那是不行的。 是的，我跟你说，经常就是我以前朋友就说，哎呀，梦梦你好白呀，就说我你很白呀， 实际上就是很白。 我说但是我说你们很瘦啊。他说不，他说胖呢，胖一点呢是可以瘦下来，但是白呢就很费劲。 就是我觉得白跟变白跟变瘦这两个，我觉得难度有一拼。我觉得减肥跟美白真的是两个 大山，对，其实都很难了。对，所以大家平时还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基础的护肤和健康的。 嗯， 那在这里呢，一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说肌肤就是干的像蛇皮一样，真的 就起皮了， 就是真的是会有那种，因为我有很多的南方的好朋友同学，他们到北方这边来，这个皮肤就会很干很干，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用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软膏啊，或者身体乳混合涂抹，问题严重的就需要去看医生了。还有的一种就是前胸啊和后背会长痘痘或者是毛囊炎，哎，正常的就是这种痤疮都是会有可能的。 对，这很常见的皮肤问题。 没错，大家在这个身体清洁完后之后呢，大家可以就是用一些这个身体乳啊，或者是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毛囊炎，就对应的药膏也是要使用起来的。 对，总之想要自己的皮肤变得白嫩嫩水滑滑，日常护理工作少不了。 对，是非常重要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再回来，我们一起聊一聊皂皂的故事。 对， 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半点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我们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嘉宾，我们的皂皂。 欢迎皂皂。 大家好，我也来跟大家一起种草。 对， 好激动。 对，以往我们种草了没这个板块都是给大家种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今天我觉得我们不仅是种草产品，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要种草一个观念一个理念，对吧？我来先跟说一下我跟今天嘉宾的这段缘分好了。今天我们的皂皂女王陈静，我实际上第一次见到她应该是在4到5年前，准确时间我记不住了。某天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一档深夜节目，她携带着自己的一堆珍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一档节目啊。 对， 然后他就开始讲了自己为什么会跟这些皂皂结缘。当时他提到了一个理念，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自从这个快消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洗手液呀、沐浴液这样的东西传到中国之后，那么当然这反映出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节奏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当然， 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是的。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慢慢的就会在这样的生活中迷失掉自己，而每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香皂，在洗澡的时候，在洗脸的时候，慢慢去打磨，在手中出泡，让自己在这一刻慢下来，是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调剂，懂得快，懂得慢，让自己生活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节奏。当时我被这个理念打动到不行，从此我在洗澡的时候真的会必备一块香皂。 哎，天一这个说的是真的、啊、 我在节目中提到过这个理念，不是第一次说。 他真的是提到过的，他真的是提到过、因为我对他说的这个我印象也很深刻。而且有， 你去我家应该有见到，我在那个牌子上面。 对，当时对我们有一次，我还有就是我们另一个女同事，然后我们一起去天一家吃饭。 对、 那次就是确实是 就在我们家的厨房和那个洗脸台 和肥皂或者香皂， 不是全是，还有那个沐浴的地方都会摆上一块香皂。 对，我就这个意思。对对对，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咱们是4到5年前做这个节目嘛，就那个时候确实是挺想让大家慢下来的。但是其实慢下来大家会感觉很虚。就是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那我就觉得你用沐浴露冲澡和你用香皂去洗澡，它其实是可以把时间延长一倍的，那你可能就会慢下来。那当时呢是在10年前其实就提出来重回固体时代，想让大家慢了。那说说今年的改变吧，就是今年我当然有很多人在 在各种途径或者包括我的一些节目中就慢慢开始使用这个手工冷制灶哈，然后生活慢下来，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发好多好多的图，有时候是微博发私信，有时候可能就是公众号后台给我传图片过来，就一个宽洗台，就家里的那个盥洗台，然后侧边就是摆着，就像天衣，我能想象你家是什么样子的，就摆七八块灶，然后 其实也没那么多了， 但是你知道他们 会 跟我说什么吗？说每天晚上就是清洁的这个过程，觉得自己特别像山大王。 山大为什么？ 就是、今天晚上翻哪位？ 翻哪块灶灶的孩子？我要宠幸一下哪块灶灶？ 对，然后这时候他问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想，那比如说刚才像，我们的小姐姐说你会缺水吗？那我可能觉得我今天缺水了，对吧？ 嗯， 那我可能就会去翻一块富含 Pitella 的这个灶，洗完以后就会保湿效果比较好，因为甘油的含量比较高。 嗯， 然后比如我今天可能心情很烦躁，那我可能就会去寻找一块比如说甜橙精油添加的，或者薰衣草精油添加的， 感觉特别适合镇定的这两个。 哎，对，你洗完了以后你要么就是更开心，要么就是你有镇定的效果。 对， 然后呢，或者有的人呢，他就会说，那我这两天长痘了，那我可能就要去找一个相应的。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生活就细化到每天是翻牌子的这个过程了。 嗯， 我觉得刚刚赵导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啊， 嗯， 是我们现在的都市人好像蛮少的，或者说我们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其实生活中可以再提高一个层面， 嗯， 而不是那天每天奔忙， 嗯， 在我们奔忙的同时可以给自己生活有一点精致的部分，让我们的生活在这一刻多一点点的乐趣。 对， 哎，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本身，我很好奇啊，当年我认识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工作？大概四五年前。 那个时候还在出版社。 出版社。 出版社。 就属于利用这个节假日的时间出去溜达，满世界溜达，去寻找这个香皂和了解品牌故事。 嗯。 那时候其实也在有留意一些原料了。就是全世界哪个地方产什么， 嗯，啊，就在这旅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了解到了这些地方的特色的产品啊，叫特产。 嗯， 对，因为寻找香皂这个事情已经有七年了，就是我出去旅行的所有的初衷都和别人不一样。 嗯， 我就是为了去找原料，探访香皂品牌故事。比如大家可能都去巴黎是为了，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去看铁塔， 嗯， 有的人可能是 我们去 大部分人都是去看铁塔的我觉得 对，然后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想在 购物啊， 塞纳河边喝一杯咖啡，嗯， 对， 对， 有对 吧， 对， 但是我就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会， 嗯， 比如说我真的会去到某某大街34号去找那款经典的香皂，然后某某街道的哪一家全世界生产第一块圆形香皂的总店，就是他的第一家店，然后会去拜访他的店，然后去了以后也不干别的，就是先买一堆，然后就跟人家店长讲我来自中国，然后我收藏香皂，我家里有好多你们家的收藏， 嗯， 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愿望，到这里打一个卡，第二个呢我想跟你聊聊天儿，然后他们就会很肯定都是挺震惊的， 就是有一个人从中国远道而来，仅仅是为了到这边打个卡，跟我聊聊天，买几块香皂回去。 对对对，但是他们就会特别愿意把，因为有一些皂他们已经不展出了。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聊到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国内怎么翻译，就 Roger Gallet， 那他们就会把他们真的是第一块圆形香皂的那第一批的皂， 嗯， 已经都破旧的不能碰了，因为一碰就碎没了。然后就会端出来，或者把我带到那里去，你看这就是那块皂，你要不要跟他合个影，就是就已经到，我觉得就是我因为香皂，我跟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不管是不只是制作香皂的全世界各地的这个皂师， 嗯， 或者香皂工厂， 嗯 嗯，我觉得我真的是跟这个地方的人，然后环境植物发生了好深度的连接。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一定很好奇，我们的陈静到底是经历了个怎么样的人生过程？ 嗯， 从他从跟皂皂有这么深的缘分。 对，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这么光这么说，大家有一些很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了解的还不是那么全面。 是的，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片来介绍一下陈静的这个人生经历，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皂皂女王陈静。 全职的手工皂制作者也有3年了，我觉得我现在内心特别平静，时常还会有幸福感。之前呢，我做过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是在出版行业待了6年，然后之后呢，又是在上海做这种广告策划公关，在别人看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特别是到了35岁那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去想，我是不是好像被掏空了？我特别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能够持续性的学习，让自己可以获得内心一个更大的安宁，所以我选择了来做手工皂这件特别慢的事情。因为刚开始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拿来去购买香皂，当皂买到400多块的时候，当时我住的是一个洗衣居室嘛，小厅就已经全部是香皂了，我所有的朋友来看到这一幕都觉得惊呆了，然后就会对我说，你疯了吧，你是有病吧，你日子还过不过了，你要不要吃饭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发现这个中间蕴含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就充满了乐趣，然后这种乐趣就远远高于别人对我的质疑。这面墙就都是我的一些收藏，这个是来自于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手里的这一个马赛皂就是阿勒颇的古皂，看就知道是东南亚感觉，蓝色清真寺。为了寻找香皂，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主要是地中海的沿岸国家，然后还有像东南亚这样的，其他的呢像最近刚刚是从古巴回来，一年大概要花掉1/3到1/4的时间在路上。 谢谢他们吸引我来到了斯坦哈尔这个制造工厂。 对，然后花了100多万了，是我买香皂和为了寻皂去产生的旅行费用的一个总和，也是自己为了这件热爱的事情不断投入的一个积累。我觉得我自己绝对算一个超败家的人，作为一位女性，其实钱最应该花在自己身上，因为你值得。很热情，很热爱，然后很有趣。我理解的爱自己就是舍得，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拥有一件好物的时候，不要舍不得，而要舍得去用它，因为当你去用它的时候，你就是在珍惜，在珍惜你自己，在对你自己好。我觉得作为大部分的女性而言，她们爱自己的方式其实肯定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是首先你应该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第二个呢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让自己拥有最好的。我一直说东西不在多，但是你一定要有那么一些是最好的。 我是皂皂女王陈静，我爱我，爱自己，更爱雕琢匠心。 好的，我们看了这个4分钟的，应该属于是我们皂皂女王陈静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吧。 对， 就是把她就是这几年 跟皂皂之间的 故事 心路历程都讲 了，对，记录了下来，简单的给我们叙述了下来。 但片子中有一点没提到，我也很好奇，就是讲了你跟皂皂，你很爱皂皂，你走遍世界各地去寻访皂皂，为什么你跟皂皂会结缘呢？ 是，就是我们也很好奇的这一点，就是这个起因是什么呢？ 年前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因为那个时候 10年前的工作强度特别大哈。 对，特别大，就是一周7天的话睡不到20个小时。 那基本就没怎么睡觉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怎么都能扛， 嗯， 然后大概这样扛了半年，可能最后身体其实已经 有点垮， 对，垮，嗯，然后就全部反映在脸上， 嗯，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也不懂，就是越是觉得扛不住，就越去喝咖啡，加很多很多的糖。现在想起来，其实糖对我的影响很大， 嗯，就是有可能会促进你的这个内分泌失调啊， 对 对，新陈代谢呀，啊，这些， 然后后来就真的是把一份特别好的工作给辞掉了，因为当时是收入很高， 嗯， 然后从上海回来就开始专心的治脸，治脸呢叫我用我的话说就是家财散尽嘛，但是脸还是那么烂，因为你们肯定也会接触到很多女生，就是如果她的皮肤糟糕的话，我的已经糟糕到没有办法出去见人了， 起包吗， 就是当时是吧， 对，就是你见过满脸流脓的人吗？ 嗯，我说实话没有， 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描述，就是如果我一定要出门，口罩、墨镜、帽子，然后进餐厅或者去坐公共交通的交通工具，是一定要坐在角落的。 哦，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那半年工作导致的，就太累了。 对，嗯，还有就是其实饮食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坑都踩了。 嗯 嗯 后来呢就没治好嘛，没治好，这时候刚好妹妹出国，那时候国内没有很多人用手工冷制造这一说的， 可能其实现在是有，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太爱用这个手工皂，因为会觉得肥皂有点麻烦。 我觉得不爱用有好多好多原因， 对对对 对, 对， 嗯，然后那个妹妹带了一块皂回来，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死马当活马医吧。 那个手工皂是可以洗脸用的， 对对，就叫洁面皂，嗯，因为你 专门的洁面用， 对，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到国外，现在你会发觉其实液体的洗剂很多欧美吧， 嗯， 它其实用的很少的，所以对，然后他们可能会用这种手工冷制皂，加上他们有市集的习惯， 嗯， 比如周六市集、周日市集，并且因为手工冷制皂说实话制作的门槛也不高， 对， 很多人就会自己做，配方好一点的做出来嘛，周日周六可能是交换或者是销售， 嗯， 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用皂来洁面的， 嗯， 对，然后我呢就用了一下以后就发觉我很快就结痂了嘛， 哇，真的， 对，结痂了，然后就慢慢开始好，可能差不多半年的时候皮肤就回来七七八八， 嗯， 然后后来就是觉得因为经历了一个，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有抑郁征兆，只是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思想还没到那个时候， 就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有时候不会关注自己内心， 对，只知道好黑暗啊，人生可能就整段垮掉了，那后半程怎么办，用我妈话说脸这个样子了也嫁不出去了，对吧。然后心情就荡到谷底嘛，那因为皮肤慢慢好起来，然后生活状态也不一样， 嗯， 就你会从那个低谷起来的状态 开始积极了， 你会更自信， 对，就是身体状态好起来，就是确实生活的整个的方向都不一样， 没错，嗯，所以我因为可能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觉得现在谁要来跟我说我的皮肤怎么样，我会先去问问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 哦， 是，因为其实这张脸是特别能反映你的身体和生活状态的。 嗯， 对， 你看像我们男主持人就是 比较胖是吧，我先 白白的细细的，我刚才凑很近，我在电梯里离他真的就是一拳，然后我就仔细看他居然看不到毛孔。 对， 那是因为我今天有化了妆。 没有，他只是擦了一点点，这种 打了一点点底，然后我就觉得他肤质状况好好，一定是他有一个好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是啊，家庭， 我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单身汉。 对，没错， 我是说比如可能你的爸爸妈妈， 嗯， 然后也会跟你的关系很好， 嗯 嗯，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能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他所有的这个 生活的状态， 对，是的， 嗯， 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完陈静跟这个皂皂结缘的这个故事哈， 嗯， 我其实想感慨的说，我们今天种草了没这档节目虽然在给大家讲各种美容的方法，推荐各种好的产品， 嗯， 其实我们内在想给大家推荐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花高价去买这些产品才叫过上好的生活， 没错， 而是从外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自信的面庞，从内有一个充实而幸福的生活， 对， 从内而外这样散发出来的美可能才是我们这个节目真正想传达出 出去的一种理念， 真正的一个真谛。对对对、没错。刚才我们皂皂给我们讲了这个他和这个肥皂之间结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香皂，你说的我想到的是那个，就是妈妈在洗衣服的那个肥皂。 没关系，在本节目中，肥皂、香皂、皂皂都是一个东西。 我都能统称为皂皂好了。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跟这个皂皂之间的一个小故事，那也是唯一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皂皂它有分很多种类，还有一种叫药皂的。 对， 那个药皂的呢，这个颜色就是黑色的，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一开始，我真的 以为它坏了。 你听我说，然后有一次呢，我买回来，那时候还在宿舍嘛，买回来一块应该是香皂，就洗手的。那个时候我说，哎，我很开心，然后我说，哎，这个很香，你们闻一闻。他们就说，哎，那个卫生间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余的那个肥皂盒了。我说啊，没关系，我说我找一找，肯定有。其实有很多，但是其中我就挑那一个，我一看。啊，我说天啊，这肥皂怎么发霉了？我二话没说，一下就给它扔了，你知道吗？真的，我二话没说给它扔了。之后我舍友他皮肤就是他后背会长痘痘，所以他每次都用这个药皂去洗身上。之后他就去卫生间然后洗澡了嘛， 找不着了。 哎，那个沐浴帽，我问你个问题，那个你刚才那个皂盒。你是从哪儿找的？我说就在那个上面，我说我已经把它装进去了，就我很开心啊。然后他说，就是从卫生间里大喊我的名字，木一木，你刚才是不是把一个黑色的肥一个皂扔了？我说对呀，我说那肥皂坏了。我说不扔了干嘛呀，留着。他说那是我的药皂，他说我就是他专门从日本买的。然后我又很惭愧，我说天呀，我说真是，但我说无知者无罪啊。 但是我跟你，因为可能我十年我收藏了2000多块香皂啊，这只是收藏的，然后用过和买过的肯定比这个更多。你刚才提到那个品牌，如果是来自日本专门洗后背的黑色的，你扔的对。 扔的对。 对。 是说它不适合吗？ 不是，因为它是一说那个品牌，我就自动对位到一个网上的爆款是哪一款皂了。因为那个皂，如果你会看成分标签，你会看到里面有三氯生。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 清楚。这个成分有什么危害吗？ 致癌。 致癌， 对，它是金皮毒的一种。 哦， 反正它也就 是 一点点。 所以过了很多年以后，你今天下了节目，你可以给你那个室友说，你说你应该感谢我当年为你又续了一秒的命。 是说这个成分可以有效的治痘痘，但是它有致癌的这个可能性是吗？ 对，三氯生，我们之前有很多杀菌类的产品会在里面，包括像杀菌的皂、抗菌抑菌的皂会在里面添加三氯生这个成分，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最早看到是当这个检查的标准提高以后，我们国内是大概在几年以前，两三年以前就禁止使用含有三氯生这种成分了，添加成分了。当然了，抛开剂量来谈，科学都是耍流氓哈。但是要知道，很多人家长买这个抗菌抑菌的皂，其实就是给孩子洗手的。小孩子的皮肤系统是没有大人的那么的强壮和完善的。 是的。 其实是有危险的。所以你扔的那个皂，它的成分里头，我刚才一对我就知道是哪个品牌。对，所以我觉得你扔的对。 我觉得 80%吧，80%， 我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期节目，不是我自己说的，是人家这个资深的这个收藏专家 对 说的。对， 我觉得这也提醒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就是使用这种洗护用品的人哈，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成分，如果有提到这个，我们再强调叫三氯生是吧？ 三氯生， 如果有这款这个配方有这个成分的在呢，我们尽量这个产品就不要使用了。 对，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 这个我可以很肯定的给出来答案。 刚才我们嘉宾说了这个三氯生之后，因为天一他旁边有很多的这个， 对，今天本来 他自己买的这个， 我今天为了做节目准备了好多皂皂，一会儿打算抛砖引玉，然后我迅速查看这个内容有没有含这个带三字开头的。 对， 目前不止没发现。 对，而且 不会有了，国内的上架产品都不会有了。 对，而且我刚才在节目前我还问天一，我说你买这么多这个皂你会怎么用呢？他说自己用，所以他刚才立刻看了一下成分。 对，我所有成分赶紧看，因为有些我也是有些这个皂其实也不是我会选择的，只是为了节目我把这个，就是我去超市转了一下，挑了几款在上架上比较常见的，我们生活中大家 在能见到这个灶，然后想来、嗯、其实这样，我是准备了一些题， 嗯， 我是想考考两位，当然我觉得主要是能考得到一梦，我觉得我们的灶今天不会被我考倒，我是想考考你们，顺便引出我们生活中大家常见的这些灶，然后想让我们的灶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提前把节目流程都已经说出来了。、嗯、好吧，那就按照流程走吧、嗯、来，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在这个时段我们、 嗯、 我手中有一到四号题，这样一梦你先来吧。 好， 你选一个题我来问问你。 一到四是吗？ 一到四、 嗯、我先来个三吧。 三， 嗯， 好。 好， 三号题。 好， 关于香皂使用叙述错误的一项，请听好、嗯、是错误的一项啊。第一， A 洗脸皂要选择含有香料少或者是色素较少的。二，就是 B，婴幼儿应我自己专用的香皂。 C 香皂适用各种皮肤。 D 手工皂相对不污染环境。听清楚了吗、嗯、你觉得哪个选项 是错的？ C 错的， 对， 就是香皂适用于各种皮肤。 对， 问我们的皂皂，皂皂香皂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皮肤？ 嗯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答案我先给出来我的结论哈、 嗯嗯、 我觉得 C 和 D 都有嫌疑。 C 和 D 都有嫌疑。 C 和 D 都有嫌疑，但是香皂你说什么皮肤都能洗，这个没错，但是有前缀，如果你给它前缀，什么样的皂可以洗什么样的皮肤， 就是不是一款香皂，比如这款香皂好用，所有人都来用，那肯定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不成立的。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点选择对应的那一款。 对，那我们就选 C。然后 D 是什么？你再看。 手工皂相对不污染环境。 也不是， 它也有污染。 因为手工皂里面还有分类。 对，因为它说的相对嘛，嗯、 相 对 而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量生产，像其实今天我们拿到节目中的随便拿的这个超市中常见的这些品牌的香皂，它都是属于工业化的快速生产的这些产品。 嗯 嗯, 嗯。 那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工业含量的用品是对环境有所污染的，嗯、比如它排用的废液废料当中。 对，它会添加很多化学成分。 对、嗯、为了保证它快速成型嘛，因为商业它需要的是快速和大产量嘛。 对, 对， 如果要聊到相对不污染环境，一会儿我们把手工皂的分类可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 我们在下半节的时候可以手好主我们来主攻聊一聊这个手工皂部分，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种草的主要的一个目标，就让大家了解手工皂，进而在未来生活中可以选择一款适用于自己的手工皂。 是的，那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 嗯、好。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周六为您准时奉上的我们的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大家好，我是。 你怎么不做自我介绍？我还等着你说。 为什么我要看你一眼呢？我看你一眼脑子有点一下子小空白。好，大家好，我是梦。 我今天是有变得很帅吗？ 对，你把我迷到了。 哎、算了，这样虚伪的话咱们就不要在节目里说了。 其实主要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一种芬芳的那种香气。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至少摆了不下10块以上的香皂。 香皂， 对，就各种皂皂，没错。 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香皂的一些历史。我觉得我这个手中的题还没有答完，我们可以继续说。说完之后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皂皂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我们这个，其实皂皂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这样的知识和秘密。 是的，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嘉宾。我们嘉宾呢就叫皂皂啊。 我们的嘉宾。 是的，皂皂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皂皂。 我们皂皂是一个资深的这个香皂的收藏家， 同时也是一个手工皂的制造者。 是的，就自己还会做也很厉害。 对，好，那这回让我们皂皂抽一个题吧。 1、2、4， 你可以选一款。 我选4。 四。 哎，等一下，刚才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 哦，没有公布上一个题的答案是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 负责任？刚刚那个皂皂的回答是正确的，就是皮肤香皂适合各种皮肤，那这样是一概而论的一个选项。 我跟你说，大家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对这种 题，就你这种答案， 只有一看是各种，一旦加上一定必须这样的机会，就是错误答案。 对呀、啊， 对， 好。 哎呦，刚刚哎，我觉得这个题都好简单啊！被你今天嘲笑了吧？ 好， 我们来个叫题啊，这个题我觉得真的对于皂皂来讲应该就是送分题。生活香皂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哪两种？ A 弱酸性和弱碱性， B 强酸性和强碱性， C 细盐香皂和一般香皂， D 浮水香皂和油性香皂，请作答。 哎呀，我觉得那就选 A。 我说这道题是送分题吗？这个刚刚我们在前面聊天过程中，其实皂皂也提到了说，就我们的香皂是这个属性啊，它是这个属于偏碱性的，对吧？ 嗯， 但是跟我们简单，这个我们说生活中香皂是弱酸性和弱碱性，那你顺便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香皂的性质好了。 我想先反考一下你哈。 哎呀，我一定会被考住的。 来一个呀。 来吧。 好，天然的我们就是用油和碱的反应，正常来做皂化反应生成的皂， 嗯， 它的天性是弱酸还是弱碱？ 应该是， 就不说弱酸， 是 酸性还是碱性？酸 性 还是碱性？ 强碱性吧。 强碱性。 嗯， 答对了呀，很厉害呀。 今天做这期节目我可是阅读了不少材料的。其实我后面有道题哈，本来也是顺着这个刚刚这个话就考出来好了。以下关于香皂的叙述有哪一项是错误的？我们今天都是挑错的啊。 嗯。 A， 我国宋代就出现了人工合成的洗涤剂肥皂团。 嗯。 B， 最早的皂类是一种含有植物油脂和植物灰烬混合而成的软膏状物体。 嗯。 C， 18世纪末肥皂工业有了新的发展。D， 怎么这个 D 选项可以刨除 ？D 选项出现重复了 ，D 没有，就前三个选项。你们觉得哪个是错误的？ 嗯， 我觉得刚刚这个我们的答案已经在刚刚的对话中已经出现了。 先让一梦答。 对，一梦答了。 我呀， 嗯， 我们刚刚也聊天中已经聊到这个选项了。其实， 好，其实因为我是有稿签的，我跟你说这个， 你有稿签。 香皂的历史确实是从宋代就已经出现了。 OK， 那 A 是对的。 A 绝对是对的。 嗯， C， 你可以不可以再给我说一下？ 18世纪末，肥皂工业有了新的发展。 嗯，好，其实这个里面呢，我也是有答案的。 嗯， 就是它肯定是18世纪末了。 啊，有这么精确时间的应该没错，是吧？ 对，就是给，这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肥皂的这个，没什么，每次都是肥皂，香皂的历史。 是肥皂历史，最早是从肥皂而演变而来的。 对对，肥皂演变而来。 对 对， 对， 对， 就是给大家也普及一下，所以这道题我选 B。 对，最早的皂类是一种含有植物油和植物灰烬混合而成的软膏状物体，这里面的有一个选项是错误的，植物油脂。在那个时候还没，最早的时候还没有植物油脂的提取技术。 嗯， 最早是怎么发现的呢？是人们在焚烧这个动物的时候，发现动物的那个油脂跟植物的这个灰烬混合之后，形成一种，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去污能力。 嗯， 那这就是最早，我们还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肥皂和香皂这个水平啊，最早的这种去污产品的 雏形。 雏形，对， 雏形， 对。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宋代出现的这个洗涤剂肥皂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经常很熟悉的那个皂荚。 嗯，对。 嗯， 然后其实想给大家就刚好聊点小故事，就是关于这个皂的发现的雏形，传说的版本特别多。 对， 我这里简单先说两三个。第一个呢是说，这个以前有一个腓尼基人，当然这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了。 嗯， 所以你想想，这个时间是非常早的。这个腓尼基人呢是在埃及皇宫里面做厨师，然后有一，对，就是天天给皇帝皇后做饭做菜的。然后有一天呢，他不小心就把这个猪油， 嗯， 或者这个不小心打翻在这个草木灰上，然后他就发觉这个混合的物质有清洁的作用。 对 对。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这个混合了动物油脂的这种草木灰呢，从尼罗河的上游呢流到了下游，在河边呢有很多妇女洗衣服，就发觉上游飘来的这种水呢让衣服洗得特别干净。 嗯， 然后这也是皂的发现。还有一种呢，就是古代人在吃那个 BBQ 的时候哈， 烤肉， 烤肉，他们烤完以后就发觉这个动物油脂滴到草木灰里头呢有清洁的作用。我们国家发现皂呢是因为我们，可能你们都听过一个词叫油头粉面，对吧？ 对 对， 好词儿还是坏词？ 梳个油头好像不是特别夸人的哈。但是按理说油头粉面不应该是一个经过梳妆打扮之后的形象吗？ 对，因为其实在以前这个词儿是一个褒义词，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贬义，但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对， 偏中性的一个词。 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了皂团子和这种油膏， 嗯， 油脂膏。然后呢其实只有贵族或者皇室才能享用的。 嗯， 皇帝要是赏这个百姓大臣，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黄金多少 对吧？ 黄金万两， 白银多少？ 白银万两。 然后官身一级，然后呢，油膏油脂多少？ 哦，它相当于在那个年代跟黄金白银相当于一种奢侈的等价品了啊。 奢侈品就是一定是条件生活好的才会有这个清洁的产品和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养肤的这个东西。 对，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我们常见的什么洗面奶， 所以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你看谁的关节越高，他真是越油头粉面。 所以它是生活好的达官贵人的一种相貌的展现。 没错。 感谢我们的皂皂给我们讲了这些关于皂皂的传说历史，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最早的皂是通过植物动物的油脂跟草木就植物的灰烬混合而成的这种去污的一款产品啊。然后刚刚皂皂提到了这个手工皂，那么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关于肥皂的起源其实都是一种手工过程，那个时候还没有工业大生产。 对， 我们的选项当中刚才提到说18世纪末肥皂工业出现了新的发展， 是 就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考你们的一个题，也不用抽就剩一道题了，这个东西决定了肥皂工业从手工皂到我们现在的肥皂工业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听好这个题啊，香皂的主要成分有啊，对你来讲又是送分题啊。 A 脂肪酸钠，B 橄榄油， C 甘油， D 化石粉。化石粉，哎，一梦猜吧。 有什么油？刚才是 A 是脂肪酸钠啊，脂肪酸钠。B 是橄榄油 ，C 是甘油。 橄榄油吧。 橄榄油是主要成分是吗？好，由我们的皂皂来公布正确答案。 那个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这个制作香皂的原理，其实就是植物油脂或者动物油脂混合我们的碱，就是氢氧化钠或者氢氧化钾发生皂化反应啊，生成脂肪酸钠和甘油。 听到了吗？生成的脂肪酸钠和甘油， 而其中甘油的成分是占到9%到16%，那么剩下主要的就是脂肪酸钠。 对， 脂肪酸钠， 对，脂肪酸钠。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皂皂已经讲了，是需要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在制造过皂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碳酸钠作为这个制造的原料之一。但这个东西的提取在18世纪以前呢，并没有这个专门的工业，还没有发展这个程度。所以18世纪当这个能生产大量廉价的这个碳酸钠之后，所以这个导致了肥皂的制造工业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发展，也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日常中见到很多的这种这种 工业制造。 工业制造，就像我们拿到手里的这是某品牌的这个洗衣皂啊。 对， 我们现在国内大部分的货架产品是工业制造。就是取得有工厂这种收，就是叫什么资质的，或者能够上到市面上大规模销售的呢，手工冷制造还比较少，应该说是非常少。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种草的就是这一种手工冷制造。那刚刚我们这个题当中也提到了一点这个，但是关于这个什么叫手工冷制造，其实我们还是不是很明白，手工做的就算吗？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年，唉，就是我一直在 为什么有一声叹息。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会去到商超会看到现在有很多鲜切皂的柜台。 鲜切就现场， 就是五颜六色的，有透明的不透明的，香气非常好闻。 对，有点像我手中拿，这是别人旅游 现场 带回来这种， 就告诉你几毛钱一克，贵一点的可能1块多钱一克。说你切多少，说你随便给我来一小刀吧，一小刀就100多克，这皂可能就100多块钱。但是呢他就会说我这个是手工皂，但是其实如果以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它，它是叫手工皂没有问题，但是绝对不是我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手工皂。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跟我们解释一下。 对，刚才我们其实刚才你有提到，就是皂的这个发生天翻地覆的这种变化和生产大规模的量产，是得益于氢氧化钠的发现。 对，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草木会在化学分子里头是氢氧化钾，然后呢但是要用到氢氧化钾生产的皂是稀的。就是液体， 所以是软膏状，那个时候它还不能凝成一个块状。 没错，如果要生产像这种固体肥皂，这些东西 我们常见的这种固体肥皂， 对它是需要这个氢氧化钠。那氢氧化钠呢，是因为在19世纪初一位化学博士，他呢能够从海水中提炼出来大量的氢氧化钠，解决了原料的问题。 所以才有了现在大规模的商业生产、工业生产 香皂。 对，再加上工业革命， 嗯，对，这个技术也在支撑着这个行业的发展。 是的， 对，所以你去看一部香皂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你看的就是一个 整个工业发展的 这么一个过程。 对也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快节奏的开始， 这样的一个 对、 嗯、 所以呢，其实我就反过来讲，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大量的皂呢就用机器来制作了。 嗯， 我们在生活中做皂是怎么做的呢？比如说我在家就是用植物油跟氢氧化钠，然后呢我把它搅拌，按比例哈搅拌，那么生成皂的物质，那么晾制一两天就能脱模，然后再切割，然后因为里面还有没有反应完的游离碱，所以呢要再放置几十天，让它完全的达到温和，因为会从强碱性就 pH 值在11到12这个阶段，然后慢慢全部反应完毕、嗯、降到弱碱性，也就是 pH 7.5 左右。 嗯，我们学过化学都知道强碱性对于我们皮肤是有灼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我们所有使用的香皂也好肥皂也好，它的这个碱性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了。 所以这里有两个坑， 两个坑 对，你要避过去。那么就不是刚生产出来的手工皂，我们经常说吃菜要吃新鲜的， 嗯， 对 吧？但是手工冷制皂不是这样的，手工冷制皂是要囤一囤， 囤 一 囤 才会更好。 哎，你比如说你收到一块皂，你看我四月份收到皂，比如上个月做的，哎，放两个月再用。 哦，别人拿来着急就用，这样不好。 对，让它的 pH 值呢降到弱碱性，对你的皮肤不造成伤害。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手工皂不好，第一个坑就是用错的时间， 用错的时间、 哦、因为他拿出来刚刚生产出来的手工皂就用，结果感觉皮肤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是有第一个我们要记得，就是手工皂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下它的生产日期。 对， 如果太近了的话，就离我们刚拿到这个皂的这个时间太近了的话，一定要放1到2个月， 对， 然后再使用，效果会非常好。 对，是为了让游离碱完全皂化反应。 好， 嗯， 第一个坑是这个坑。第二个坑呢，我们就会知道了，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皂里头可能会有这个手工参与的部分吗？ 嗯， 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手工的概念是什么呢？很多人把已经化学生产完成的在工厂里完成的透明的皂基， 嗯， 和不透明的皂基通过加热让它融化成液体状以后，再加入我想要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等等他想要的，做成他想要的样子，最后入模凝固，最后手切，他说我这个叫手工皂。 哦， 甚至我猜想啊，会不会有的所谓的这种商场这种卖的方式，就是可能是工业化生产这种批量的皂，我只不过在最后一步用手把它切开，把它就说我这是 手工皂，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显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每一个步骤都是手工完成的， 都用手来完成的，就是这样的， 完全自己手工完成的才叫手工的冷，还要再冷制会更好一些。我们来说说热熔皂，可能很多人现在也能通过一些社交网络的方式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图片，一口大锅，然后加着热、嗯、上面是搅着皂，对吧？ 对， 然后那这样的叫热制皂，也叫热熔皂。 大部分的工业化生产 热制皂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不提到了冷制皂是什么概念，冷制皂是在40度左右的时候，碱液和植物油都在40度左右的时候去混合、 哦、所以就是皂皂，你刚才那段视频里面我看你在就是制作那个香皂， 我们 那个是属于是40度左右的。 对，40度左右。 一会儿等我们的皂皂介绍这段，我们其实有一段专门皂皂在是那个生产手工皂过程的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嗯、 对吧？ 好， 可以、 嗯、 让我们皂皂继续介绍这个手工冷制皂、嗯、这个冷皂、嗯、 它在40度的情况下呢，它反应的时间就很久， 嗯， 因为你要让油和碱液充分混合才能发生反应嘛， 嗯， 但是加热可以加速这个反应。 对， 我曾经搅过一桶纯的山茶油皂，我搅了一天一夜没搅好， 哦， 后来就发生什么情况，我不敢睡。 为什么不敢睡？就是一旦停止它就会， 它会分层，就这个皂就毁了，就做不好、嗯、 就油脂跟那个 就是你的手要不停的在搅拌。 你想油和水嘛，你要把它充分混合，对吧？ 就需要不停的搅。 对，但是现在一般在家庭做皂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说，你买一个电动的这个搅拌机，小的那种，我们在家里打蛋啊、嗯、或者什么都可以用的，这样可以 降低一点你的手的这个劳损。我后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脚不动了，我就把我家里人叫出来，我说你们帮我脚一会儿，我歇一下，然后接着脚，我们俩就这么来回倒。后来就开到电，开着电视，我在那个沙发上抱着那个钢桶，然后就这么脚，然后就后来就睡着了，自己脚一脚睡着了，睡了可能二三十分钟，突然惊醒。不能让心血毁于一旦呀，然后又搅一会儿，后来就一直是 哦， 快睡着了就赶紧惊醒继续搅。那你为什么不用那个电动的这样的搅拌的，让它 刚开始对于用电动还是有一点点排斥的， 就觉得我不够手工了， 因为手工就是要纯手工，全都要我自己的双手去完成。 对对，然后并且你会发觉，但是后来发觉吧，如果你不是过分的追求某些东西，也不要为难自己，并且其实它已经是很好品质的皂了，配方啊、温度啊、添加物啊这些都严格的控制，是可以生产出来很好的手工皂的。 嗯， 对，我觉得现在说出来其实它也是实际在发生的情况。你说天天在那里啥也不干了，一天一夜 在那搅， 在那搅都也不太现实。 对，当然有一些皂的配方呢，它就会快速反应， 就你不需要搅那么久，所以就手工无所谓了，是吗？ 我就说为什么手工皂师的经验很重要。 嗯， 我是两三年以前我发明了用中国的黄酒来制作皂。 啊，黄酒也可以， 黄酒也可以啊， 光只要它能喝。 对，并且做出来的皂泡沫非常细腻，真的是直接把毛孔里头能洗干净。 哇哦！ 然后洗完以后，在冬天就是有室内暖气的情况下，洗完以后15分钟之内脸都不会紧绷，因为它生成的甘油含量特别高。 哎，这个好像跟我们通常用这个香皂洗脸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就像我说了，我平常是有这个习惯的，我用这种在超市里能买到这种常见的香皂洗完脸一定会有紧绷感。 对 对吧， 嗯， 很明显紧绷感。 包括很多洗面奶也是这样。 对，但刚刚我们的皂皂说，你说的那个黄酒所做的这个手工皂，洗完之后脸15分钟都没有这种感觉。 对，我后来就为了找到答案嘛，因为好像也是上架就秒没，但这我们不谈生意啊，完全不谈，就纯科普。就为了找到答案，我专门去了一趟绍兴 产黄酒的地方， 我就去看这个黄酒到底是怎么生产的。 嗯， 因为当时就单纯我是这样啊，我生活中是个热爱美食的人。 哦，我觉得你的热爱不仅有皂皂，还有美食。 那比如说我今天喝到了一款黄酒，以前可能我们很多年轻人是不怎么喝黄酒的。 对， 然后但是可能有一天朋友说，哎，你尝尝吧，这个酒我囤了8年了。 哎呦， 甜甜的， 老酒 是太刁。太刁就不一样嘛，太刁王不一样，因为它里面有焦糖色，它是有糖分的参与，我就觉得甜的好喝呀，对吧？然后我就喝，哎，这个好喝，拿来做皂吧。就是我生活中真的是这样的。 你是把任何好吃的东西想过来，我要把它变成一 款香皂。你知道吗？我在北京跟好多咖啡馆合作，帮他们用他们顶级的咖啡来做皂。就是 咖啡豆来做皂是吗？ 对， 还是 咖啡液 啊， 也加咖啡粉起磨砂的效果。话说远了，我就说回来，我就习惯了，现在就是这个好喝，这个好吃，做到皂里怎么样？但是做黄酒皂的时候就特别可怕在哪儿？因为平常一个反应就是你倒下去，然后你会发现它会升温，随着你搅拌的速度加快，可能会从40度升到45，甚至50度。那你就要去控制那个温度，还不能让它发生的太过于高温高热， 太剧烈的反应还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强发热的散热的反应。那就发觉不知道黄酒皂会那么激烈，就光是把氢氧化钠倒到黄酒里头，就差点把我做皂的那个房间给炸了，用我的话 就差一点，就是 它报废， 就直接砰一下爆起来了， 报废。就还好我平常做皂就穿得跟那个绝命毒师一样。 对，我觉得对，我们一会儿看视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装备到底什么样子啊。 对，所以还好当时就往后躲嘛。 嗯， 但是如果是普通人真的那天会伤到人。 好， 对， 我明白。 然后但是那个皂就是你只要溶好碱以后跟植物油一混合，10秒之内凝固， 瞬间就凝固了，等于是 瞬间， 而且还特别的好用。 所以皂师的经验特别重要。 我觉得刚刚我们的皂皂讲述了这一系列的过程， 对， 可能我们听的还不够过瘾，看的还不够明白。一个小短片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看是可以看明白，看明白的。 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做一个手工皂啊。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养动物的人 会跟自己家里的小动物说话，然后我的朋友们来我家都觉得好神奇，就是我会对我家的香皂说话。我以前的工作很忙，然后忙到把皮肤给毁掉了，然后是一块皂让我的皮肤开始洗好的，所以就觉得它能给我很多的安全感。刚开始是买很多的皂存在那里，只是想着说别哪天没得用，对，后来没想到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做皂其实是5年前开始的，用了很多的皂以后，其实你一用就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自然就知道，比如说这种皂不好，这种质感的皂很好。你用多了以后，你自己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判断能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于是我就决定去学习制作。香皂里面的制作工艺很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肯定是我们一个皂化反应，就是油加碱形成皂基和甘油。我个人推崇的是纯手工的制造，就是用油和碱在相对低温，可能4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自然的发生一个反应。这个皂里面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你随着每一种原料的不同，季节的不同，都要决定你这个皂的配方有所改变。当然在中间因为可以有千变万化的这么一些你可以去做的配方上的改变，所以它充满了乐趣。是做完了以后一般要晾制一段时间，那我一般呢我选择的这个晾制时间是2个月，这个过程对皂来讲也叫熟成的过程，那么也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 pH 值从强碱性降到弱碱性，让它变得更温和，更适合我们的皮肤去使用。等到你做完了以后，然后你要用，就比如说你设计这个皂一开始你是为了去痘的，做好了以后你用，你就发觉哎呀，它好像不能去痘，那就违背你的初衷了，那这个配方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就需要再一次去改进。改进一次呢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改进一次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整整一年我就做了一款配方，因为一直跟它耗上。当然可以同时间去铺很多，但是我想不再多吧，自己还是把自己想做的那个东西做到自己心里的100分。香气给人带来的是场景的重现，比如说幸福皂，我在设计它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作为女生我是嗅觉动物，然后我会觉得那我的这个皂里面一定要有大自然我能找到的所有香气，花香、草香、木香，所以配方里我就添加了快乐鼠尾草，就是草香。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这个片子我们不能给大家全部放完了。 是的， 但是从片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制造的制作这个皂的过程中需要的一些步骤，包括刚刚我们皂皂讲到生活中你吃到什么好吃的，你想要把它放到皂里，刚刚这个片中也有那个你闻到什么好闻的这个味道，也想把它融入到这个皂皂里面。 对，那个皂是幸福 浮躁， 性浮躁。 对，刚才您不是说我吃到什么喝到什么想把它表达出来吗？ 对， 我当时想表达一款你一用就觉得很幸福的皂。 嗯， 我找这个答案用了一年的时间， 找到了， 找到了。 我想好奇的什么叫做幸福皂？ 幸福皂的全名啊是叫如果洗净身与心，逗号，幸福就会来临。 哎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好想真的给大家推荐前到底什么样的皂会有这样的让心底都有这个涤荡之后的感觉、啊、 是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第四个时段呢会给大家种草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手工皂，然后我们的皂皂带来了各种皂皂。 对，我们今天下半节就给大家聊各种真的皂皂了。 好的，我们半年之后再回来。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莓，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皂皂的香皂的资深的收藏家也是制作者， 对，我们的皂皂女王， 皂皂女王陈静。 大家好，我是皂皂。 好， 对，皂皂是一个好像是大家都会这么亲切的称呼你哈，因为你对这个整个这个香皂的了解和这个热爱的程度已经通过这一期节目哈，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刚刚我们在上半节的结尾提到了幸福皂， 嗯， 所以说，嗯，我刚刚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深聊这个东西哈， 嗯， 幸福皂你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款配方的产品，你觉得它是很幸福的，所以接下来这时间多给我们推荐一些好的这方面的手工皂，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也是可以适当去选择一些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啊。 对，没错，就有。尤其是我看那个皂皂那边的那个桌子上，真是摆满了很多的这个手工皂， 形状各异。 对，就很好奇， 反正形状跟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我可以打开一块哈，常见的这种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我们常见的 香皂。 对，像这一款大家可以看到吧，这是我们在超市里能买到的很常见的这种小方块的这种皂， 香皂。对， 这个味道其实也挺好闻的， 好闻。 但是跟这个皂皂桌子上面的摆的好像形状首先就不一样。 对， 其实这样啊，我拆一个，我先给大家，我们把香皂呢，在我这里我是跟它命名叫香皂的爷爷， 香皂的爷爷， 香皂的爸爸， 嗯， 和香皂的子子孙孙。 好， 因为香皂的爷爷就是我们说的古皂。我们现在很多人去买皂的时候说啊，有古皂这个东西。那古皂长什么样子呢？你看这个皂盒上能看到吗？上面写着阿勒坡。 好，你可以往前点。 对， 我们这好， 对， 好， 写着阿勒坡。我把它打开，大家看一下一块古皂是什么样子。 好， 好，可以往这个镜头前面。 对，这个镜头，对对对，没错。 来，近一点。 好 好， 对， 大家可隐隐约约看见上面有一些痕迹，但是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了哈。 是的，是的，嗯嗯， 对，其实我们从我这个角度目测看，它有点，我这形象形容不太好哈，像风干了很长时间豆腐干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纯橄榄油皂。 嗯，而且我之前节目前闻过了一下，还有点呛鼻子这个味道。 真的吗？我想闻一下 烟熏味儿。 可以让我闻一下吗？ 你闻完之后给大家一个评价。 哎，然后这个香皂的功能是这个、纯橄榄油的是功能是什么？ 纯橄榄油的， 这个、 就是清洁本身。 这就是清洁皂，它这个大概有多长年的历史了？ 有这个时间就很长很长 了。就这块皂就已经有百年吗？ 不、这块皂没有百年，这块皂是现在依然沿用了古皂制作方法的工厂在今天这个时代做出来的。 就是这个制造方法已经有百年的了。 千年 了啊， 嗯，好几千年。 大家， 但这个味道确实是， 这个味道就是跟香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对吧？ 对， 有点呛鼻子这个味道。 是有一点烟熏。 你比如像现在西亚北非，就叙利亚这一带，这个阿勒颇是叙利亚的很重要的要塞城市嘛，在海边。 嗯。 那因为整个地中海呢是盛产橄榄油的， 嗯， 所以古人呢他们就会用橄榄油来制作手工的肥皂。 就像你手中拿的这款， 对，最早就是纯橄榄油制作的。后来呢，他们就发觉橄榄油做的，可能针对中性的肌肤，这个油性的肌肤会比较好，因为去污能力比较强。 嗯。 然后呢，去油的能力比较强，他们就会发觉，哎，我可能需要再滋润一点。他们这时候就发觉，把另外一种油脂加到里面，这个皂会滋润的多，就适合干皮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添加月桂油。 月桂油 对，在以前呢，就是月桂油的添加最高比例是不能超过34%的。 嗯， 那这两年呢，有一些品牌就像这种利用古皂的制作方法在做的工厂呢，把它提高到了45%。 嗯， 确实市面上有这样 的 产品了， 就是很适合干皮使用，对吗？ 对，但是呢，古皂就是方法传统。 嗯， 然后也是一般大部分是作坊制。或者这种小工厂制， 嗯， 效果呢，跟我们现在大家生活中常见的这种皂皂比，它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清洁本身， 就是清洁本身， 就是 清洁本身， 因为也没什么味道， 对，也谈不上享受， 就是没有什么香精啊，就是什么香料啊加到里面， 对对对，但是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到国内来买这个古皂，就发觉夸大其词了。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 啊！说什么呢？治愈一切肌肤问题啊！就手工冷制皂，它并不是治愈肌肤问题，它只是说主动的去避免了某一些市售香皂里面的化学成分。 哦，是这样。 因为大家随便拿几块香皂，里面发现至少应该有不下，我觉得20样有添加成分。有很多，我们有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员，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成分对我们的肌肤到底是不是有害。 对吧，能上架的产品这个放心，肯定都是检测过没有大的问题的。 我的意思是就是每个人皮肤性质不一样嘛，可能有些成分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皮肤， 没错， 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是不了解的。 嗯，但是像这种古皂的这种清洁，它只是单纯的清洁，并没有对我们肌肤产生其他的这种损伤。 对，然后它是因为是纯植物油的嘛，所以你会觉得很放心。 我也想问一下皂皂，就是当时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说你跟这个 肥皂 这个跟这个香皂结缘，主要是因为当时自己的肌肤就是已经不太好的一个状态。 嗯嗯。 那当时你用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皂？ 其实就是一块特别特别普通的手工冷制皂。 冷制皂。 我后来才知道，认识我自己，我们现在有很多女生都比我有经验了。我是过了很久以后，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个例啊。 嗯 嗯。 首先我是混合性肌肤，这个大家都有概念，就测试自己 是 什么样的肤质， 是干性的还是混合，还有是那个油性的，这个大家很多人都有方法可以检测的。 对，第二我是敏感肌肤。 哦，你是敏感肌肤。 我也是敏感肌肤。 不只是敏感，我对某一些化学成分可以说是碰都不能碰。 一碰就会有反应细胞什么的。 我再往回去推很多年，就是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说勤工俭学勤工俭学。 嗯嗯。 叫什么呢，就是同学们放假回家呢，那我可能就接了一些这个勤工俭学的活儿， 嗯， 想试试嘛，好奇，你知道，就是纯好奇，说什么叫勤工俭学啊？ 你也不是想挣钱，就想尝试一下， 帮同学干点活还能挣点钱，就去洗那个东西，然后结果后来洗完以后，整个冬天手背全烂掉。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我对某一些化学成分是很敏感的，但是并没有说大规模爆发，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当时就想可能是不是南方的天气潮冷，生冻疮，就没有觉得是因为皮肤不能接受那个东西，一旦碰完就会马上 爆痘啊什么的， 是直接开裂， 那就已经裂开了， 对， 裂了， 就很可怕。 对， 所以我觉得人，我们今天种草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是不是敏感型肌肤。 对，就我每次都会说，你一定要先了解好自己的肤质，再去选择对应的一些产品。 对 对，因为我们推荐的产品非常多，但真的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合于你，你还是要针对自己的皮肤选择试用一下，不好用的话也不要用啊。 对 对 对， 比如说有的敏感性肌肤它就确实是不太能用市售的皂了，就是那种我们用的这种、嗯、 对，我们提到这种大厂市面上都见的、嗯、因为它的化学添加成分非常多，也许有些成分就是不适用于你来使用的。 对 对，还有到手工皂的层面呢，可能有一些没有添加芳香物质包括精油啊或者香精的产品， 嗯， 可能对你来说反而是好的事情。 对， 对，闻起来不香，但其实它可能真的适合你的皮肤， 是 这个意思吧。 所以其实你只要回归到清洁的本源，避免的话去危害，可能就是迈向拥有好皮肤或者更好的皮肤的第一步。 对，就越简单越好嘛。 对， 嗯，刚刚对你手里拿那块，我看巨大的一块芳香。 对，我们刚才说到骨皂，然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皂吧。 好， 然后 因为我看它好大呀， 我把这个皂把它拆了。 好， 这个也是你现在会使用的一款皂吗？ 对，会使用。 这一款是 香皂的爸爸， 香皂的爸爸 啊，这个不是爷爷级的，是爸爸级的。 这是是爸爸， 就是古皂的儿子。 对，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打了很著名的战争，打了200年。 嗯， 然后呢，这个战争呢，就是从现在的地中海的东边呢，一直从地中海的先是北边人去打东边的人， 嗯， 对吧？北边人去东边打了很多回。然后 那跟这个皂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就是这个战争很有意思啊，打了9次只赢了1次。 那还总打。 对，还总打，还总是特别远征过去打。然后呢，这个撤退的时候呢，就把现在叙利亚阿勒颇一带的我们说的这种古皂的这种制 作 工艺 方法， 就带回到了今天的欧洲。 哦， 带回到欧洲以后呢，就把这种方法最后就通过各种官方的非官方的和自然风貌的原因停留在了今天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马赛。 马赛， 因为马赛是一个天然的大港、嗯、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那个生产的环境和条件的。 嗯， 所以我给大家先看一块标准的马赛皂啊，就是香皂的爸爸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皂皂来这个镜头前， 大家在镜头前可以 看 到、 哦、 看 到了，嗯， 上 有 上面， 对，上面有， 对，上面写着，对，我不知道这个法文的是吧，撒梦，上面是肥皂，马赛，就最上面是肥皂的法文，底下是这个马赛地名的法文。 对，嗯， 72%橄榄油， 72%的橄榄油， 72%的橄榄油成分。 嗯、好， 啊，就是各种这个， 嗯， 成分的标签。就是马赛皂的造型很经典， 也就是马赛皂的造型，所以它所有的成分都已经写在了这个皂上，对吗？ 对。 好，我们皂皂可以 对 对 坐下 说，对着那个话筒，对， 好。传统的马赛皂呢，就主要是两个配方，但是现在你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叫马赛皂的马赛皂，但其实不是的。我在这里为它正本清源一下。 好， 传统的马赛皂，首先从外形看，一定是个 cube， 是一个立方体。 嗯， 有点像一个魔方一样， 是不是很像那个变形金刚里面的能量块？ 对，超像。 它一定是一个立方体，然后它是呢，然后传统的马赛皂的克重一定是固定在100克、200克、300克，这个是我手里是300克的， 就是倍数增长的，100克、200克、300克。 我接着往下报， 还有， 嗯，然后还有600克和1000克。 哦 哦，这个5种重量是标准化的。 对，如果你看到了在这个重量 450克的，那就是假的。 它至少不是一块非常传统意义上的严格的马赛皂。 哦、 天一可以把这个皂拿过来、嗯。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感受一下正品的马赛皂。 嗯，跟这个爷爷的味道很像。 对，因为。最早 这个号称皂皂爸爸跟皂皂爷的味道都很像，就是呛鼻子。 天一的这句话戳到了我的笑脸。 其实是橄榄油的味道， 好好，其实挺好闻的、 嗯、对， 就是它这个味道呢，说是呛鼻，但不是说我们难闻的那个意思上，就是跟我们一想到一个香皂的那感觉是香气扑鼻，它完全没有。 小时候嘛，因为它没有添加。 我想问今天皂皂有没有带一些香味的那个皂皂？ 有。然后马赛皂呢还会分两种， 好， 这个是橄榄， 这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橄榄油的，然后还有一款偏白的，这个是以棕榈油为主的， 棕榈油，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马赛皂。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有说紫色的马赛皂、绿色的马赛皂，或者颜色特别鲜艳的，那可能都是后来的人们赋予它的意义了。 嗯， 这是最传统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最古老的。 对，现在说一个特别好玩的，就这72%怎么来的？ 好， 对，为什么是72%？ 对，最早爷爷其实是传到了欧洲的， 对， 但是后来呢，有那么几年橄榄油减产。 啊，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呢，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香皂的立法。 啊， 然后就说我们可以用到别的添加的油脂，那么橄榄油占到72%。所以所有的马赛皂上面都有72%，其实是也是指生成我们刚才说的脂肪酸钠的这个成分比例。 明白了， 明白， 所以有好几种说法。 就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皂的上面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信息，其实背后都有一串故事，还有自己的历史，不是说莫名其妙我们就定这么个数值， 对， 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原因的。 没错， 对对 对。 啊，说到了这个爸爸以后，我们就来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的 子子孙孙， 子子孙孙。 好， 就这有味道，能不能好闻点？ 因为家里不是都能背过来嘛，太多了，我就带了一些比较代表的，比如说上个世纪30年代。我在巴黎的一个周六市集买到的一块上个世纪30年代的香皂。 哇哦， 这个是有近百年、 就是、 不到百年的历史，对吧？ 对，但是这个品牌是1752年的品牌。 品牌是有几百年历史， 1752年的品牌， 1752年， 对， 它现在是2018年，好多。 它也是巴黎最久负盛名的一个香水品牌， 嗯， 就 Roger Gallet。它生产的是，你看，这是它上个世纪30年代的皂，但是在那之前，它生产的当时世界上第一款圆形香皂。 哇哦！ 你现在可能 看包装好漂亮。 你现在可能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可能现在看一个圆形香皂这样的包装， 现在好像不觉得奇怪，就觉得很蛮常见的。 对，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闻一下啊。 嗯。 啊，这个味道也是有历史感的味道，但是是 好 闻的， 很好闻， 是好闻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就这个圆形香皂被生产出来，在当时所有的欧洲轰动了。是上了所有欧洲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是从一个刚刚是那种细长条的， 因为我们之前所有的皂都是这个样子， 方方正正的一个立方体变成了一块圆饼状，有点像我们吃的老婆饼的形 状。因为它代表着工业的进步。 嗯， 为什么这样一个变圆？是说工艺层面可以把它做成这种形状？ 有这样的机器了， 有 这样的设备了， 对， 这就是人类的进步。 所以就是跟工业革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所以我们香皂真的是跟很多的历史都是有渊源的。 对，我们说的其实子子孙孙都是指工业开始介入。手工以后， 嗯， 然后你就会看到能生产出来各种各样形状的，而不是以往单一的方形、长方体这样的。 嗯， 包括我看到桌子上还有一款是纯圆形的， 纯圆形的这块皂也100多年的历史了，来自日本，叫 Tamanohada， 像一个球， 对， 像一块怎么说呢？像一个馒头， 珠 小馒头。 哎，你看在那个视频里面， 你说我说的是馒头，差距好大。 真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声音的话，一看就以为我们的嘉宾拿了一个馒头。 从镜头中有点像馒头了。 是， 对，这是世界上第一块球形香皂 啊，这是第一块。 其实说实话，现在生活中球形的香皂也不常见哈。 嗯， 相对来讲， 我真的我没有看，如果他不拿回来的话，我们的皂皂不把这个皂皂拿过来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皂皂。 我拿过来让你看一眼，好吧？ 这个很好闻， 好。 这个品牌也100多年了，然后它生产出来世界上第一块球形香皂，也是预示着当时的，日本在开放的积极引进很多西方的工业技术。 并且做出了一款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形状不太一样的这个皂皂。 哎，这个皂皂有什么功能吗？就是是洗， 这就是你喜欢的香皂， 就是 有香味的那种清洁功能的， 可以洗身上，洗脸也是可以的，对吗？ 我一般不太会推荐用机器制作的香皂来洁面。 这洗身子可以。 后面我会讲，因为大部分机器制作的是机器工艺， 就是 所以、 就是这种是吧？ 对， 就这种就是大家可能用来 洗手， 对 沐浴的时候可以用，但是洗脸尽量还是不要选用这种。 对，所以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的收藏家皂皂他有没有给我们带一些就是洁面的这样的。 推荐 香皂 有，比如说我就没有拿我自己的，怕有广告嫌疑啊。然后我就拿了这个春露的这个 这个灶，这是一块洁面灶的冷制灶，因为我不舍得拆，这是一个收藏品。 对，我们看一下就好。 没关系，嗯。 好小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手掌一半的这个大小。 这个市面上有卖的吗？ 嗯，有，因为这是我的一位朋友，然后叫他也是一个 KOL， 叫潘潘猫。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他带回来给我的。他说，因为他喝这个酒很好喝，这是用酒做的，这是用日本的清酒做的 啊。 然后这个酒叫大吟酿。如果你对日本的清酒了解多一点，你知道什么叫大吟酿？我们平常酿酒不都是拿大米酿吗？ 嗯。 但为了把那个酒酿得特别纯净好喝，不要有这个米的油性，把每一粒米磨去70%。就外表磨去70%，只剩中间的米芯儿30%拿来酿酒。 哇，这个工程很复杂呀。 对，日本 粒米 他们是这样做，然后就把这个米芯儿酿的酒叫大吟酿。 应该是非常珍贵的酒。 大吟酿， 对，很好喝，很好喝。然后呢，这个就是当时在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奈良的。一款很久很久的很老很老的酒厂，用它的酒粕大吟酿的酒粕然后来做的灶。当时呢我收到以后没有什么感觉。 嗯，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样子啊。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镜头可以看一下。 对，其实、就是、 很小巧，而且包装非常的精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啊。 哇，我好喜欢这些， 很漂亮， 香皂啊。 但是刚开始呢我是觉得我没有太在意，因为其实这些年确实送我皂帮我收藏皂的朋友太多了。 嗯， 因为有些国家我自己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去， 嗯， 就帮我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就往那儿随手一放。 味道也是很清淡。 有一天晚上，我其实一直是对日本的历史我不是很了解的，我去欧洲比较多，因为寻皂嘛。 嗯， 我就随手拿起来这块皂，输入了一下我想搜寻的那些知识点。哦， 就是日常整理功课那样是吗？ 我就一头就扎进去了，我就发觉我天哪，就是一块皂我把日本历史学完了。 哇，通过这样一块皂学完了日本的历史，相当于从酿酒开始。 对，就是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东京叫东京吗？ 我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很诚实的说不知道。 因为有西京，奈良在9世纪的时候是日本的首都， 叫西京。 对，后来迁都以后，所以因为在奈良的东边这个城市 就 叫 东 京。东 京，好的，谢谢赵总，还给我普及历史的知识。 然后再加上奈良有鹿嘛，对吧？ 嗯， 那么它就是春鹿酒厂。然后再加上你对奈良的那段历史为什么会迁都，你了解完了以后，你对什么本能寺之变啊乱七八糟的你就全都知道了。 啊，就通过这一块不仅好用，而且还能顺便了解了整个日本的历史。 对，基本上你让我比如说让我拿一块皂来，你说我们要讲2个小时节目我能讲。所以现在就是， 哎，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要还有5分钟就要接近尾声了嘛，嗯，我真的没有听够，你知道吗？你听够了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够，因为就每一块，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块小小的立方体背后竟然有那么多的历史的渊源， 嗯， 从一个名词、一个产品的配方到一个主要的原料，都有那么多故事引申出来。 嗯， 但是这也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现在其实这包括这款球形的这一款，其实在市面都能买得到， 都能买得到。 嗯， 然后也可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这个找我的方式， 可以， 大家可以咨询我。 嗯， 微博也叫皂皂女王，然后公众微信号也有开售，可能就是叫年羹尧他们说的。 对，年羹尧 一年更新一次。但没关系，你关注了至少在那里可以找到我，也叫皂皂女王。 对，反正大家在网上搜索 皂 皂女王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皂皂。 是， 其实大家， 我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微博。 对，然后可以去关注他推荐的一些皂皂的产品。相信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皮肤的问题，不妨尝试一下手工冷制皂， 没错， 也许它是你皮肤改进的一个契机啊。 是的，嗯， 哎，这个香味太好闻了， 真的很好闻。 有没有更香？让我再闻一闻。 对， 然后我跟大家接下来就推荐几个包装上很有特色的。 我真的好喜欢这些香皂的包装。 然后我就简单说一下，比如这一块来自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 嗯， 这就是 馆的镇馆之宝。 对，这个图片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那个维纳斯诞生在一个泡沫的海上，它从中诞生出来。 其实皂很 皂有点像刚刚那说的那圆形的皂啊。 你会 会发觉当我买 皂皂可以坐下来说， 买皂买到一定阶段以后哈，你会发觉它就是买艺术品， 就是它的包装也是买它的一个理由。 对，然后所以如果大家去旅行的时候会去到很多经典的博物馆美术馆，然后大家尽可能的去到这个商品店，可以看到哈，它的衍生商品店现在基本都有皂。 皂皂都是一个衍生商品中的一类了啊。 对，然后呢还有像大家都知道那个爱马仕的铂金包，对吧 ？Kelly 包， 这是很多女士的最爱。 对，这是 Kelly 的同款香皂。 哦， 那很少，很稀少。 我这款要借来让你闻一下， 真的吗？ 原谅我用这个词，太好闻了， 真的很好闻。 我再忍不住闻一下。 你为什么要闻话筒？ 闻错了， 天一刚才对着话筒在一闻。 我想大家听到我闻的这个声音，你来闻一下这个味道。你再闻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 我不闻了，我记忆犹新。 我想让你对比，就这两种味道，你就知道味道也存在高级之分。 对， 就是真的 非常好闻。最后再说一个吧，就是大家如果去巴黎，经过歌剧院后面有一个菲宫娜，就是花宫娜的店，它也是香水博物馆。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女主持人很喜欢香水。 对， 花宫娜的店是世界上第一家在巴黎开的香水博物馆，可以去看看。这里也有她的同款的香水香型的香水皂，然后这个皂味道非常非常好闻。但是我要说一下，花宫娜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法国南部最知名的世界顶级的香水小镇，叫格拉斯。 格拉斯。 所以如果大家洗到这样一块皂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徜徉在香水小镇的美好的南法的景色当中。 快去，天一，快去，再帮我拿过来，我还要再闻一下。 又要闻一下是吗？ 我真的要闻一下，天！ 我也要闻一下， 就是闻这种香味，是种很幸福的感觉。 这个味道，我觉得更像男生的一种味道。 所以我觉得，因为像这种香水皂，我们买回来可能很多人就只能拿来沐浴嘛，毕竟它也是机器做的。 对。 但是它还有一个功能。 是 你把它拆开，然后只是拿一层薄薄的纸包住，放到你喜欢的衣物 啊，也可以。 香薰， 对对 对， 香薰 相当于香薰这样 的。你的穿的衣服啊， 就会有淡淡的这个香味。 对，你日常贴身的一些小衣物就会有你喜欢的香气了，但是它又比你去喷香水会更柔和， 就不会那么的猛烈，因为香水喷多了或者量掌握不好还是熏人了。 对， 这个就很自然的衣服上会带有这样的香味。刚刚这一款是偏男士的一款香 水。对，是偏男士。 对，这个味道是偏男士的一款香水味道。这个 Kelly 这个就是很女性化的一款。 对，就是一用就很 Kelly 那种感觉。 对，但就 是 很好闻。 就是像天一说的这个香味啊，就是包括天一今天从这个我们的超市里面买的这几块香皂和我们皂皂推荐的这些香皂比起来，确实是从味道上面真的就 到形状 区分出来了这种。 对，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嘛，就简单跟大家说，其实我们今天没有特别的说安利某一款产品，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生活中有这样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也许让我们生活在慢一点的同时，享受一些香气，了解一段历史，让生活更丰富一点。 对， 是的， 做一个小结，三句话吧。 好， 第一呢，如果你一定要买，然后请你买手工冷制皂，就是看上去颜色朴实的。然后用上去呢，就是你的皮肤没有刺激的，就是好的。 好， 然后因为时间原因就不展开说什么望闻问切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在使用香皂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可以去把它区分一下类别，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男生很糙，从洗头开始，洗脸、洗澡，包括到洗脚，然后 一块 都是用一块。其实洗头发有洗头发的皂。 哇，还有洗头发的皂啊。 对，并且洗头皂还分很多很多的类别，然后洁面有洁面的皂，洁面皂跟沐浴皂其实配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身体的肌肤跟皮肤的肌肤脸部肌肤要求更高。然后呢，第三个呢，如果你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用皂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除体臭的方法。 天呀，好受用，真的好棒。 对，今天我们不仅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些皂皂，更重要的推荐的一种理念和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 对，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些皂皂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回放来仔细看一下这些品牌，或者关注我们皂皂女王的微信公众号来去查找。 就叫皂皂女王， 就叫皂皂女王。 好的，一直播比较遗憾，一直播不叫皂皂女王，叫正宗皂皂女王。因为皂皂女王被注册掉了。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造造女王陈静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关于香皂的历史以及它的这些使用方式 用 方法等等。好，那我们这个周六的种草了没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个周六不见不散。那下一档节目的直播是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982，下周见，拜拜 拜拜。 我爱谢谢